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铁手骑士葛兹》。《铁手骑士葛兹》的原剧作者是德国的歌德。歌德是德国伟大的诗人，享有盛名的作品有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和长诗《浮士德》等。《铁手骑士葛兹》描写了德国封建割据时期正义与邪恶的殊死斗争，歌颂了为民请命的英雄豪杰。 下面请听戏剧故事《铁手骑士葛兹》，改写李冰，演播顾威、严敏球。 很久以前，德国名义上是统一帝国，其实高级教士和诸侯们都割据一方，各自为政，只是在相互争斗的时候才拉拢皇帝，想挟天子以令诸侯。一天，在弗兰肯的一片小树林中，一位骑士装束的人正和当地的穷牧师马丁聊得火热。骑士的侍从格尔格则趴在林旁的小路上，注意地听着远处的动静。马丁牧师谢绝了骑士递过来的酒杯，看着骑士开怀畅饮的样子，牧师叹了口气说：哎，做教士真难，清苦、禁欲、顺从这三条戒律，把至善至美的冲动本能看成了罪孽。骑士同情地点点头，劝牧师干脆披上铠甲，用枪剑伸张正义。两个人谈性正浓，两个骑兵匆匆地跑来，向骑士耳语了几句。骑士转身伸出左手与牧师告别，牧师垂下脸不高兴地说：为什么您把左手伸给我？我不配握骑士的右手吗？骑士笑笑说道：您瞧，这是铁的。说着拍了拍右手，发出了砰砰的金属声。牧师上下仔细打量了一番这位骑士，乌黑发亮的浓发直立着，勾勒出一个宽阔苍白的额头，面颊红润，在白额头与红面颊之间闪耀着有些天真的蓝眼睛，水一般的清澈，流出温柔的善意，黑胡子紧紧地压在厚而笔直的嘴唇上，若不是嘴巴显出的令人恐惧的坚定，人们会认为这是个行吟诗人。瘦高的身材，骑士装束，胸前只有金光闪闪的一枚金羊毛勋章，这种勋章只能由皇帝授给最忠于帝国、品质最高尚的骑士。牧师眼睛一亮，激动地说：原来是您，葛兹·冯·贝里辛根。我感谢上帝，让我见到了这个诸侯们憎恨、受压迫者拥戴的人。葛兹骑士在一次战斗中右手被射断，换成了铁的。 被人们称为铁手葛兹。今天葛兹到弗兰肯来，是来逮捕他的老朋友卫斯林根，巴姆主教仰赖的干将。过去葛兹与卫斯林根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像孪生兄弟般的相处。可是好景不长，卫斯林根受官廷的虚荣和女人的诱惑，变成了欺贫霸弱、分裂帝国的巴姆主教的走狗。葛兹抓他，只是为了让他弃旧从新，在自己的领地上做自由尊贵的骑士。葛兹在路上安好了绊马索，等待着猎物。 在葛兹自己的领地上，还有三个人正热切地等待着他归来。一个是忠贞贤惠的妻子伊丽莎白，一个是美丽纯洁的妹妹玛利亚，还有就是最使葛兹满怀希望的儿子。这个可爱的孩子总缠着姑姑玛利亚，给他讲他最爱听的虔诚孩子的故事。其实这是玛利亚为了教育侄子成为慈悲为怀的骑士而自编的故事。故事里的虔诚孩子就是玛利亚自己的写照，单纯、虔诚、富于同情心。由于葛兹在背后总讲朋友的优点，对于少年时的朋友卫斯林根更是如此，老说他为人可亲、心地善良。这样一来，无意中竟拨动了妹妹心中爱的琴弦。玛利亚根本不相信世界上会有对最忠实的朋友放冷箭，为虚荣和女人卖身于愚蠢的诸侯和主教，甚至在皇帝面前重伤朋友的人。尤其不相信卫斯林根是这种人。 葛兹终于回来了，他没费多大劲儿就生擒了卫斯林根。两个人一同走进小时候一块玩耍的大厅，葛兹给他松了绑。卫斯林根环视了一下周围，一切如旧。望望葛兹，气宇轩昂，目光平和。又看见了自己满是灰尘的铠甲，发现前胸花花绿绿的各路勋章在落马时少了几枚，油然升起一缕物是人非的淡淡的伤感。葛兹邀请卫斯林根一同享用伊丽莎白准备的盛宴，席上葛兹追忆起童年那逝去的时光，卫斯林根也不由得唤起对美好自由生活的向往，他似乎有所领悟。 卫斯林根的到来又掀起了玛利亚的感情波澜，同时玛利亚的爱情也煽起了卫斯林根对自由田园生活的向往。不久他们就相互陶醉在山盟海誓中了。 葛兹看到这些，善意地成全了他们。卫斯林根感激涕零，紧握葛兹的手宣誓，让友谊和信任在我们中间像永恒的自然规律那样永世不变，并声言先回自己的庄园整顿一下，然后疏远巴姆主教一伙，等把这一切安排好之后再回来娶玛利亚到弗兰肯去。与此同时，巴姆主教如热锅蚂蚁，焦急万分，他深知为他支撑局面的只有卫斯林根。 唯一侥幸的是，新到自己麾下的一个叫做阿德尔海特的风流寡妇倒是个人物。她不仅姿色浪艳，还有些小聪明。于是一个罗网已经为卫斯林根布下了。他们先派卫斯林根的贴身侍从弗兰茨到葛兹的城堡，向卫斯林根讲述新来的阿德尔海特。弗兰茨把这个妇人形容的简直是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弗兰茨俨然像个风月诗人一样，讲得眉飞色舞、手舞足蹈。不过弗兰茨确实崇拜爱慕阿德尔海特。而此时的卫斯林根已经被玛利亚的美貌俘虏，不相信世间女人中有能胜过天使般无邪可爱的玛利亚的。他不耐烦地吩咐弗兰茨收拾行装回自己的城堡。主教又派了个嘴上功夫云山雾罩的狡猾家伙游说卫斯林根。虚荣好色的本性终于使卫斯林根动了心，回到了巴姆堡。在城门口他受到了迎接，在宫廷里他听到的不是葛兹逆耳的忠言，而是主教的百般的奉承。最让他动心的莫过于阿德尔海特飘逸的娇嗔、色欲横流的姿体。他又加入了与朋友为敌的行列，骑士的誓言变成了赌徒的欺骗。至于对玛利亚的爱情，就像稻草上的火焰，烧得快，灭得也快。他要投入阿德尔海特的怀抱，玛利亚已经变为黯然失色的过去。卫斯林根却不知道，阿德尔海特在引诱他的同时，与他的贴身侍从弗兰茨也眉来眼去。阿德尔海特把卫斯林根只当作为夺回失去的势力可以操纵一次的傀儡犬，而玛利亚对卫斯林根是可以为其舍弃生命而绝唱一次的荆棘鸟。愚蠢的卫斯林根被世间最浮华的假象蒙蔽，成了恩人的死敌中最疯狂的狗。对葛兹深有敬意的皇帝苦于诸侯主教各自为政，但是自己又无计可施。卫斯林根趁机到皇帝面前进谗言，要是我们除掉葛兹和季金根，其余的人就会土崩瓦解。这些人的野心煽动着骚乱，要把他们东山再起的希望完全灭绝。两个人正在谈话，扑通扑通，几个商人跪倒控诉葛兹。罪行是商人们的货物被铁手葛兹和他的朋友们劫走，救济穷人去了。本还犹豫的皇帝认同了卫斯林根的意见，发布了开除葛兹教籍的文书，还派遣征伐军征伐，但是要求只要葛兹他们发誓待在自己的领地不再复仇，就不得伤害他们。葛兹起初不相信卫斯林根的所作所为，而事实让他不得不相信。尤其是卫斯林根对妹妹玛利亚的背叛，使葛兹身为自己轻信谎言感到内疚。无耻的欺骗使刚涉世的玛利亚更加痛苦。正当不幸笼罩在葛兹一家的头上的时候，皇帝宠信的骑士季金根 来到葛子家，向受了创伤的玛利亚求婚。葛子诧异地问，怎么，你决心娶一个被抛弃的女人？纪金根凛然答道，难道因为这个可怜的女孩子最初认识的男人是个坏蛋，她就得进修道院吗？绝不能这样。 他俩轻轻地迈进玛利亚的房间，屋里一片漆黑，只有圣母像前的蜡烛闪烁着暖人的光彩，墙上印着一个跪地祈祷的修长身影。听到门响，玛利亚转过身来，她那双深邃的眼睛有如一泓安静透明的清泉，苍白的面孔在闪闪烛光中朦胧地显出哀愁，使美丽增添了几分肃穆。基金根走到玛利亚面前，单膝跪地，提出自己的请求。玛利亚不知所措地望着基金根，她不相信自己真的被面前的英俊骑士钟爱。难道又是一个卫斯林根？不，不像。多么诚挚渴望的目光啊！基金根看出了玛利亚的心绪，请玛利亚过一段时间再答复他。不过，基金根相信自己忠诚的心一定会得到同样忠诚的心。 当友谊的火光刚照到葛子家的时候，不远处，征伐军司令正在列队训话。依照命令，只把葛子骗入穷途，生擒他是困难的，谁敢接近他呢？司令扫了一眼全体官兵，一个年老的军官顺口说，他从没有做过对我们有害的事，没人会为讨好皇帝和帝国跟他拼命。旁边一个青年军官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蹦出了队列，要求带队做先锋。老军官冷笑着摇了摇头。不一会儿，一匹伤马驮着那位青年军官回来了，作为他英勇的酬报，除了全军覆没之外，还搭上了自己的几条肋骨。葛兹劝纪金根保持中立，一则自己如若被俘，纪金根可以在皇帝面前求情；二则不要打草惊蛇，使皇帝增派部队；三则可以照料好家眷，包括纪金根的未婚妻玛利亚。纪金根唯唯听命而去。征伐军向葛兹的领地进发，在靠近目的地的一个荒原上，遭到了葛兹和他朋友们的三面夹击，战斗异常的激烈。葛兹杀向征伐军司令，狡猾的家伙跳下坐骑，仰在地上刺破了葛兹战马的肚子，眼看着葛兹就要落马，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葛兹的侍从格尔格杀将过来，骑我的马，边喊边让出了坐骑。愤怒的葛兹挥起右手，紧握长枪，这手不是肉的，是铁的。征伐军像麦子碰上了镰刀，被一排排的撂倒。司令虽死里逃生，可是军旗却被葛兹夺走了，帝国士兵望风而逃。葛兹由于人少， 一场激战后伤亡也很多。征伐军司令乘机又向葛子城堡逼来，路上还收容了50多号逃兵，总共200人。而葛子城堡里却只有50人可以作战。葛子开始疏散家眷，玛利亚坚决要与季金根留在葛子身边。葛子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刚刚开始生活，应当把你们的命运跟我分开。 玛利亚拗不过哥哥，洒泪告别兄长，与季金根走了。葛子走到妻子伊丽莎白身边说，伊丽莎白，你留在我身边。伊丽莎白凄然地笑笑，怜爱地抚摸着丈夫的铁手，坚定地吐出一直到死四个字。两行清泪从葛子的眼里滴落到他的铁手上。哦，上帝如果喜爱谁，但愿他给谁这样的妻子。葛子一边哽咽地说着，一边紧紧地抱住妻子。 征伐军困住城堡，但不敢大规模攻城。这时城堡里已经接近弹尽粮绝，葛兹建议谈判，条件是留下口粮，让出城堡，携带马匹枪支装备撤出城堡。征讨军满口答应。善良的葛兹不会想到，他与部下家眷一出城门就遭到了伏击，终因寡不敌众，葛兹等人被俘，送到海尔布隆市议会受审。审判依据皇帝命令，只要葛兹认罪，并宣誓不出领地复仇，将收回逐出教门的命令及一切惩罚。葛兹义正辞严地为自己辩护，坚决不承认分裂国家、背叛皇室等莫须有的罪名，谴责征伐军背信弃义、扣押自己的朋友。议员们威吓葛兹，若不老实认罪，再为他的朋友申辩，就按违令处置，押送他进土牢。正当双方争执之际，议会大门被撞开，冲入雄赳赳的200名士兵列队两旁，季金根手握佩剑，从门外径直走上法官席，指出倘若市议会不遵照皇帝命令立即释放葛兹，不履行诺言释放其他人，就在1小时内让全城化为灰烬。议员们一听慌忙答应，然后一哄而散。葛兹让季金根中立的计策在这个时候见效了。葛兹虽然回到城堡过田园生活，可照他自己的说法，闲散总是索然无味的，他给我的束缚一天比一天更紧。的确，清闲对于浪迹天涯的游侠骑士来说，无异于虎落平阳，龙困沙滩。尽管如此，他仍冷静忠诚地信守诺言，不出领地一步。时间的河在平静中缓缓流过葛兹身边，这个旧日的叱咤英雄已经垂垂老矣。压迫者的天堂终于起火了，农民起义的烈火燃遍了德意志，但是 由于没有正确的理论和领袖，出现了一些暴行。起义者们深感应该有一个全德意志尊敬的领袖才能制止暴行。他们请忠诚勇敢的葛兹做头领。起初，葛兹碍于对皇帝的诺言，不肯参加起义。起义者们陈述了利害，葛兹感到必须参加起义才能更好地保护人民的性命和财产，才能尽一个英雄道义上的责任。然而，葛兹毕竟只是个年迈的骑士，根本不能正确地领导起义。不久，起义便被以卫斯林根为首的军队镇压下去了。葛兹作为起义首领被捕，在狱中染上了重病，法庭还判处了他死刑。卫斯林根就是审判法官之一。 妹妹玛利亚跑到卫斯林根住处，请求他宽免年迈的葛兹。此时的卫斯林根也奄奄一息了。原来浪妇阿德尔海特又勾引上了即将继位的皇储，并且利用弗兰茨对他境遇疯狂的爱，唆使弗兰茨给卫斯林根下了毒药。弗兰茨看到多年的主人临死的惨状，良心受责，投河自杀了。 卫斯林根在死亡这个永恒面前真的领悟了，他撕毁了葛兹的死刑判决书。 玛利亚赶忙奔回牢狱通知哥哥。当历尽沧桑白发皓首的葛兹得知自己忠实的侍从格奥尔格和其他几个朋友都先他一步在混战中死去时，万念俱灰，对死已经置之度外。他只请求狱卒允许他到户外享受半小时美好的时光，晴朗的天空和新鲜的空气。 恶永远逃避不了惩罚。法庭判处阿德尔海特绳和剑的双重死刑，罪行是通奸和杀人。阿德尔海特在恐惧的顶点死去，而葛兹却在安然超脱的幸福顶点飞向天堂。这个被时代摒弃的英雄，辽阔的大地是铭刻他英名的长青坟墓，无尽的时间是祭奠他光荣的永恒庆典。 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戏剧故事《织工》，原剧作者是德国当代剧作家霍普特曼。他一生创作了40多部戏剧，曾获19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金。织工以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为题材，表现了织工们非人的悲惨生活境况和群众性的自发斗争。该剧在德国戏剧史上第一次描写了无产阶级形象。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织工》，改写丁涛，演播邢岩。 包莫尔特老爹一家人居住着一间十分狭窄低矮破旧不堪给烟熏的黑黑的小屋子里，一生火炉子四处冒烟，呛得人咳嗽不止，熏得人泪流满面。右边靠墙放着炉子床架，炉杆上晾着些破衣裳，炉子后面堆着一堆堆的破烂，炉凳上有几口旧锅和炊具，一些土豆皮放在纸上烘着。左边醒目的摆着织机，从横梁上挂下一束束棉纱和卷筒，一部纺车靠着织机。这种极端恶劣的居住与工作环境是这一代手工织工们的普遍状况。要知道，包莫尔特老爹一家还算是好过的人家呢。全家六口人，除了4岁的外孙子弗里茨外，都能干活挣钱。海因里希大嫂家可就惨了，9个未成年的孩子现在又有孕在身，男人给牧羊主干活也挣不了几个钱，地里种着点土豆也让大水冲走了。为了嗷嗷待哺的儿女们，海因里希大嫂已经累得快爬不起来了，可是一不小心脚又被碎玻璃扎破。包莫尔特老爹一家今天也断了顿，拿不出一片面包借给海因里希大嫂。织工们的生活都已陷入绝境，真相塌了天。今天是交不领钱的日子，包莫尔特老爹一大早就进城去了。海因里希大嫂只能打发8岁的儿子扛着布进城。眼看着天就黑下来了，还不见老爹回家来。包莫尔特大娘踌躇不安，生怕出点什么事。全家人饿着肚子在织机上干了整整一天，眼巴巴地盼着老爹早点带回面包和钱来。大娘深陷的两眼红肿，瘦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坐在纺车旁落着沙，与她并排坐着的也在落沙的是她的傻儿子，两个女儿在织布，她们面色苍白，身上穿件粗布衬衣和粗麻衣短裙， 这是他们唯一的衣服。小外孙不停地哭哭啼啼喊饿，大人们一边哄着他，一边不停手地干着活。这一代职工们都是从头到脚深深烙着贫困、饥饿、过度劳累的印记。天黑的时候，包莫尔特老爹终于回来了，还带来一位朋友，他是当兵归来的耶格尔。过去耶格尔贪玩，不愿上织机干活，被村里人看作是没出息的孩子。没成想几年过去了，耶格尔穿戴整齐，怀里有块银表，口袋里装着十块现金。为了招待朋友，老爹请人把家里饿得半死的一条小狗宰了，女儿把狗肉炖在炉子上。耶格尔拿出一瓶酒，这时房东安佐尔格走进来，手里拿着柳条，不停编着篮子。他一眼看到桌上的酒，惊异万分，因为吃肉喝酒与他们这些人早就断了缘分。于是三个人坐下来边说边聊，酒一下肚便勾起满腹惆怅。安佐尔哥因为织布的收入太低，改为编筐，可这活计也好不到哪儿去，一天干到黑才挣六分钱，如今连这座小房子都要保不住了。这房子还是他爹用一辈子的汗水盖成的呀。包莫尔特老爹讲起白天交布领钱时的情景，他说隔壁邻居还因李喜家的儿子饿得昏倒在那里。他连连叹息着，没法活了，没法活了，布的价钱又降了，只给一块钱，原先损耗的一磅棉纱还是容许的，可现在却要扣钱，怎么能不损耗呢？他们给的原料都是些简直没法用的棉纱呀。听到这话，大娘及两个女儿神情顿时紧张，脸色愈发难看了。大娘不由得说，咱们也快成了海因里希家了。包莫尔特老爹应和着，大家都一样，都一样啊。海贝尔的老伴儿又病倒了，女儿从小就是个病包，他向工头哀求别扣除预借的工钱，哎，没用，结果只领到五毛钱。还有邻村的那位大嫂也是待在那儿不肯走，左央告右央告，也想借点钱，可总管老板根本不理他。正说着，老爹忽然弯着腰捂着嘴跑了出去，一会儿脸红红的，流着泪走进来，捶着自己的胸恨恨地说，哎，不中用了，不中用了，俺快完了，好不容易吃到点好菜，可在肚子里却留不住啊。耶格尔一下子站起来，热烈地大声地说，可离这不远的一些人，他们是法官、寄生虫，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他们如同咱们天上的上帝，他们宣称职工本来可以过得好一些，收入多一些，就是由于太偷懒。 说这话的不是人，是畜生。 对，我们不能再忍受下去了。 耶格尔用拳头猛捶了下桌子，酒瓶都颠了起来。 老爹说。 是的，贝克尔也这样说。今天他和老板顶撞起来，他说老板给咱们的工钱不过是点可怜的施舍，根本不算是工钱，老板就开除了他。耶格尔听了兴奋地说，贝克尔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一块儿对着老板们唱《血腥的审判》这首歌。 安佐尔格急切地请求道， 是那首歌吗？哦，天呀天呀，你快给我们念念。 耶格尔坐下来，像小学生那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着。 这是个刑讯的场所，比秘密法庭更加可恶。这叹气的人许许多，诉说不完人间的悲苦， 听的人都平息静气，心灵被深深的震撼着，一字一句都说到了他们的心坎儿。女人们不停地擦着泪，男人们的愤怒被歌词激发得越来越强烈。鲍莫尔特老弟控制不住自己，气得发抖，用脚跺着地。耶格尔念着最后的一段，哀告和恳求全然无用，所有的悲诉白费辛苦。同情，这感情多高贵！你们这些吃人的魔鬼，只会对穷人敲骨吸髓，哪里知道怜悯和慈悲。鲍莫尔特老爹跳了起来，神情有点近乎发狂。敲骨吸髓，太对了，这是穷人的高血。俺成了什么样子呢？他们把俺弄成了什么样的人呢？你们全是流氓，你们这些撒旦的子孙。 他绝望而愤怒地倒在一张椅子上，忽然嚎啕大哭起来。 安佐尔格也气得浑身发抖，他把篮子扔到墙角，站起身来，结结巴巴地说， 这种局面非改变不可。安叔，现在正是时候了，咱们再也忍受不了了。 一首血腥的法庭之歌传遍了整个地区，从山区到城里，像一把火点燃了穷苦职工们的愤怒之火，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之中。不安骚动的气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没有比在威尔策尔酒店感受到的更为浓重的。这是一个中等规模的酒家，来光顾的客人形形色色，这地区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总会在这里最先听到，从这里不胫而走。如果想看到不同的人群对某一件事的不同态度，恐怕再也找不到比这更为适宜的场所了。瞧，这不，白白胖胖，穿着时髦的推销商，正在向老板的漂亮女儿献媚调情。富裕的木匠为近来职工死亡的越来越多，棺材生意行情好而窃喜。拾破烂的老头消息灵通，说话幽默尖刻。年老的铁匠脾气火爆，发起怒来毫无顾忌。喝酒的人中还有一群送货来的职工，鲍莫尔特老爹与安佐尔格也在其中，人们的话题广泛，东拉西扯。可以想见，对于那些牵涉到各自利益、不同生活状态的人们， 见解怎么可能相同呢？简直是针尖对麦芒。穷人向着穷人，富人帮着富人，一时间言辞激烈，彼此都大动肝火。这时，耶格尔与贝克尔挽着臂膀，带领着一群年轻的职工，唱着职工之歌，更增加了酒店里激烈紧张的气氛。这里成了受苦人的天下，平日逆来顺受、胆小怕事的职工，激动地控诉起不平的事到来。平日就天不怕地不怕的铁匠，干脆号召大家起来造反。包莫尔特老爹思量清楚了，反正怎么样都是死，不是饿死就得逼疯，或者像有的职工那样去上吊自尽。只有奋起反抗，也许还有条生路。人们都和包莫尔特老爹一样，感觉到的确确实实已被逼上梁山了。突然，一个警察出现在酒店，他宣布说，警察局长禁止唱那首职工之歌，如若不安分守己，就要被送进牢房。人们听了被激怒了，谁怕进牢房呢？没人怕，关在牢里还有口面包吃。贝克尔站了起来，指挥职工们再唱起来，接着他领着众人一边高唱一边蜂拥着走出酒店，去找老板德莱西格，要求给职工们增加工资去了。德莱西格老板断然拒绝了职工们的要求，他又搬出他一向对大家讲的道理，现在生意不好做，布匹销路不好，如果再增加工资他就会破产，他一旦破产大家全要失业，连现在的钱也挣不到。他还说他如何操劳，如何辛苦，拼全力维持着目前的局面，都是为了大伙不致饿死。在以往，他的这一番话语还能奏效，可今天再也骗不了人了。情势越发严峻，警察局长亲自出马了，命令要保护老板们的财产安危，指挥手下抓领头闹事的人。职工们又从工厂赶到德莱西格家里，站在窗下高唱着职工之歌。此时老板家的客厅里，除了他夫妻二人外，还有本区牧师夫妇及家庭教师。对于职工闹事，家庭教师与牧师的见解就不合。家庭教师刚表示了几句同情的话，马上遭到德莱西格先生的怒斥与解雇的威胁。而牧师则说，现在说真的，警察来插一手也到时候了。牧师指责家庭教师说，他们践踏上帝的诫命，也许您还想为这场闻所未闻的骚动撑腰吧。牧师对自己很自信，那些闹事的职工都是他管辖的教民，多年来虔诚地敬畏上帝，是一群暂时迷途的羔羊，在枪口的威慑与上帝的感召下，他们是会迷途知返的。但是职工们敢于如此胆大妄为，出乎德莱西格意料之外，他始终认为自己是职工们的大恩人，是他给了这些只配吃青草的人一口面包吃。这些本该感恩戴德的职工们反倒造反起来，是可忍孰不可忍。德莱西格先生强硬地要求警察局长干涉，警察局长指挥手下人把耶格尔抓了上来， 耶格尔毫无惧色，局长大吼一声，把帽子脱下，流氓，你叫什么？耶格尔冷笑道，我不是跟你一起放过猪吗？局长气得咆哮起来，失去了控制，可耶格尔却镇静自若，显得十分高兴。他认为这可能要起风暴，一夜之间把一切卷走。牧师走上前来，郑重地提醒耶格尔，他就是把襁褓中的耶格尔接进圣教会的牧师。他问道，你不该感谢我吗？耶格尔阴沉着脸回答，我曾经付给你1块钱。牧师被噎得一时语塞，他告诫耶格尔要信守对上帝的誓言，好好的做人。耶格尔说，牧师先生，我什么都不信。警察局长准备强行以武力把耶格尔带走，群情激愤的穷苦百姓们与警察冲突起来，他们把警察的佩刀夺过来折断，把局长与手下人痛打一顿，把他们赶跑了。参加职工行列的人越来越多，人群潮涌般的奔到得来西格家大门的外面，有人扔石头，有人砸玻璃，众人喊叫着，让总管滚出来。大门被撞开了，人们涌进楼里，但发现老板与总管已经从后门溜走。年轻的男女职工乍一进入豪华的客厅，不禁头晕眼花，一时间竟不敢迈步。但不大一会儿便镇定下来，从容不迫地东张张西望望，摸摸这儿摸摸那儿，亲眼见到富人过着怎样奢侈的生活，想到自己不由得腾起愈加炽烈的怒火。他们开始疯狂地砸东西，毁物品，让黑了心肝的富人也尝尝饥饿贫苦的滋味。安佐尔哥一辈子也没有梦想过还会有这么一天，他大声地嚷着走进客厅，你抢俺的房子，俺占了你的房子，永远向前。在贝克尔与耶格尔的带领下，暴动的工人们又出发到比劳，再去收拾那里的老板迪特里希，砸毁那里的织布机。在他们的眼中，一切贫困来自工厂，是机器这个怪物逼得家庭职工们走投无路。比劳的希尔泽老爹一家被暴动的消息震惊了，这位老爹与包莫尔特是多年的老朋友，他笃信基督，相信上帝的许诺，最后审判一定会到来的，欺压人的富人们自己会受到主的报应。因此他决定反对家里人去闹事，他的态度激怒了儿媳路易斯。路易斯反驳道，你用你的宗教让孩子们吃饱了肚子吗？路易斯不顾一切地跑出家门，加入到了暴动的行列。来自彼得斯瓦尔的职工们会同比劳的职工们又把老板迪特里希家给砸了，把工厂给砸了，把酒窖给砸了，酒瓶里的酒都被人们喝光了，有的人连酒瓶塞儿都不去拔， 把瓶子一摔就咕咚咕咚地喝，也想不起玻璃渣子会刮破嘴唇。有的人脚上淌着鲜血，也浑然不觉，仍然起劲地跑来跑去。烧酒与狂热使得人群近乎疯了一般。包莫尔特老爹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吃饱肚子是个啥滋味儿，第一次体会到当肚子里塞满了好吃好喝的以后，才真正像个人似的，浑身也长出了力气，四肢也坚实了，动作也敏捷了。人原来还能这样惬意地活在世上。政府的军队出动了，枪声响了起来，人们从房子里冲到街上，奋不顾身地与士兵搏斗，流血了，有人被打死了。希尔泽老爹不自觉地双手合十，求慈悲的天父保佑可怜的职工，可他的儿子这时却不顾老爹的阻拦，手提着斧子冲出门去，像自己的老婆一样加入到战斗的行列。老爹坐下来，他开始织布，一颗榴弹从窗外飞进，老爹趴倒在织机上。与此同时，乌拉呼啦的声音呼喊着震响着，成千上万的居民们把大兵撵出了村庄，织工织歌的歌声传进了老爹的屋子里。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德国当代剧作家霍普特曼的作品《织工》。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再会。